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世界上许多天才的罪犯曾经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列举世界十大传奇案件，通过这些您将了解到，无论罪犯怎样狡猾，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最终将使他们无法逍遥法外。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排名第十到第六位的案件，其中排名第六位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列车抢劫案发生在英国，同时那里也发生了另外一桩声名狼藉的抢劫案，它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名第五。英国的希斯罗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它的保安力量也号称世界之最。然而希斯罗机场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桩震惊世界的大抢劫案，却使得人们对英国政府信誓旦旦的安全保证产生了怀疑。1983年11月26日，六名歹徒闯进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附近的金库，而一个小小的错误使这件原本平常的抢劫案件变成了轰动世界的超级大案。布林克斯·马特是伦敦希斯罗机场附近的一栋金库，他本来应该是固若金汤的，所有的出口都有闭路电视严密监控，每个门卫分别持有不同的金库门暗锁密码，这里也被认为是一个很难进入的地方。这桩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强盗头子鲁滨逊的妹夫托尼·布莱克，他是布林克斯·马特金库的保安，知道进入金库的方式。在劫匪的一再劝说下，布莱克最后把库房的地形图和一把钥匙给了他们，还告诉了他们进入金库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当早班的保安换岗时，报警器是被关掉的。结果就在这天早晨6:40，六名劫匪在保安换岗时来到了金库。由布莱克做内线，他们轻易地制服了金库门口的警卫，而事情从此开始变得一塌糊涂。为了逼迫保安说出暗码锁的密码，他们轻易地制服了金库门口的警卫，而事情从此开始变得一塌糊涂。为了逼迫保安说出暗码锁的密码， 他们用手枪敲其中一个人的脑袋，并往他的身上泼汽油，威胁说要点了他的天灯。可怜的保安在极度惊恐之下，怎么也记不起保险箱的密码了。于是另一个保安告诉他们，有一批新到的货物就在金库的墙边放着，不妨拿了那些货放了他的同事。谁知道那些货竟然是装在几个木条箱中的6800块金条。劫匪们的好运来了，可以想象当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金条时候的那份惊喜。这批金条价值2600万英镑，劫匪们无意中撞进了阿拉丁的宝藏。他们弄了2辆货车才搬走了所有的金条，然后逃离了金库，从此不知下落，就好像消失在了空气当中一样。由于这桩抢劫案数额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伦敦当天的黄金市场价格暴涨，之后没几天国际黄金价格也随之上扬，一周之内劫匪们就又赚了110多万英镑。警方很快就发现了布莱克和劫匪头目鲁滨逊的联系，并把他们两个人抓获。同案犯米歇尔·麦克威因为另一件案子也被捕入狱，但其余的劫匪和那些黄金就再也找不到了，他们也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抢劫犯。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银行抢劫案是一种原始的犯罪形式，但是罪犯之间狗咬狗的危险远比警方对他们的威胁大得多。排名世界第4的传奇大案也是一起银行抢劫案。随着金融机构的设立，银行成为了不法分子最频繁光顾的地方，侦破此类案件也成为警方最头疼的事儿。好在犯罪团伙内部因为分赃等问题频频发生内讧，使其互相残杀，为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便利。1950年1月17日，美国波士顿的劫匪约瑟夫·麦克基尼斯和同伙就制造了一起当时世界最大的抢劫案。波士顿警局退休探长杰克·巴里谈起此案来还是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我正在波士顿花园执勤，跟布林克斯金库在同一条街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那里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案，让我赶紧派一些侦探过去。当巴利赶到现场时，发现银行金库的出纳人员被结结实实地捆翻在地，嘴巴也被封上，出纳室里的巨款被盗，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们还惊魂未定。这群劫匪穿着假制服，戴着奇怪的面具，只用了17分钟就将巨款洗劫一空。原来在几周前，为了能够迅速进入金库，他们偷走了金库的锁，配完钥匙后又重新把锁送了回去，然后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当然这起案件远非滴水不漏，案发后的第二天警方就有了重点嫌疑对象，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警方也无可奈何。此后的数年，他们一直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调查。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此类案件的追诉时效是6年，6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留给警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而罪犯们觉得终于快要没事了，于是他们开始挥霍赃款，有人给情妇送裘皮大衣，有人还买了汽车。而就在此时，一名叫做奥凯夫的嫌犯因为另外一宗案件被捕入狱，警方也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而劫匪们开始害怕了，他们决定雇佣杀手在奥凯夫入狱前杀掉他，免得那个家伙把他们全都供出来。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劫匪们找来的职业杀手只发挥出了业余水平，他使的是冲锋枪，但只打中了奥凯夫的手表，奥凯夫最终活了下来，最终进入了监狱。新账老账一块算， 奥凯夫开始和联邦调查局的人打起了交道。就在追诉时效到期前的一周，奥凯夫终于松口了，于是他的同案犯们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至于奥凯夫本人，后来有人在洛杉矶看到过他，在那里他为电影明星加里·格兰特做了几年的司机和厨师。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也许根本不知道，他的司机曾跟他一样闻名天下。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好了，说完了排名第四的美国波士顿银行抢劫案，我们再来看排名第三的美国银行枪战案。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是全球银行抢劫案的多发地区，在过去的20年中，这类案件发生了2万多起。在一个固定地区连续发生抢劫案，而作案者却常年逍遥法外，自然会令警察局脸面无光。警方希望采取一次大的行动，使罪犯尽早落网，遏制一下抢银行成风的势头，但是他们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回击。1997年2月28日上午9时17分，两个戴着面具全副武装的劫匪打昏了两名巡警后，冲进了好莱坞北面的美国银行。职业抢劫犯兰瑞·菲利普斯和埃美·马塔莎·卢努在将现金洗劫一空后，携带着30多万美元的巨款一路扫射着冲出了银行，并与外面的警察发生了正面交锋。当时他们端着冲锋枪由北到南以半圆形扫射，警察和路人只有躲闪的份儿。匪徒手中的 AK-47 冲锋枪是经过了改装的，他们还有一支 HK-90， 这些枪械的性能很好，火力非常猛烈。另外，他们的车内还有数千发子弹。相比之下，仓促赶到现场的警察大多是配备制式的9毫米口径手枪，明显落了下风。当首批警察赶到现场后，就从无线电中不断传来警察呼救和负伤的消息，已经有很多名警察被歹徒击中，躺倒在了大街上。当劫匪们杀出一条血路找到自己的车时，他们更加猖狂了。菲利普斯没有退到车中，他就站在街上向所有他看到的人，包括直升机以及任何移动的物体扫射。他一定觉得自己此时是天下无敌的。警方的摄像机录下了所有的枪战场面，菲利普斯一直没有放低过姿势，就那么站直着身体随意开火。他的武器威力很大，压过了所有警察的火力。警察们拼命地向他开火，但就是打不中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菲利普斯靠他的枪横扫战场，但是最终却是死在了自己的手枪上，这又是为什么？原来在酣战中，菲利普斯的 AK-47 卡壳了，于是他拔出了不锈钢的贝拉塔手枪继续射击，但是手枪摔在了地上。就在他弯腰捡枪时，枪突然走火，结果导致他当场毙命。剩下的歹徒在试图抢夺一辆汽车没有得逞后，仍然负隅顽抗，直到特种部队赶到才将他们击毙，结束了这场枪战。这起中央银行抢劫案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暴力、交战时间最长的一次。事后有目击者提起这次枪战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我以前只在好莱坞的大片上和报纸上看到或者读到过类似的枪击案，没想到今天居然撞到了我的头上，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次枪战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毕竟是以正义一方获胜而告终。一时间，人们对警方的表现好评如潮，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慰问信、食物和鲜花铺天盖地。人们对洛杉矶警察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面对困难绝不妥协。 景区350名警务人员中有32名参加了战斗，10名警员受伤，7名市民受伤，但只有那2名歹徒一命呜呼了。在这起案件中，被授予英勇奖章的人数也创下了一个记录，一次共有10名警员获此殊荣。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来继续我们的世界十大传奇案件。法国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它不仅以秀丽的风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更以其光彩夺目的艺术明珠令人心往神迷。这颗闪亮的明珠就是卢浮宫。卢浮宫是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这里收藏着世界闻名的维纳斯女神像和蒙娜丽莎画像，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文化精品。这些无价之宝也让众多的艺术窃贼变得心痒难耐。尽管卢浮宫是世界上保安最为严密的地方之一，但是稍有疏忽，小偷就会顺手牵羊，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案件。1911年，博物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轻松地进入卢浮宫，并偷走了欧洲最昂贵的一幅油画《蒙娜丽莎》。1911年，卢浮宫正在内部整修，馆内有很多雇来的工人，为其珍贵的藏品做保护性的玻璃罩。8月21日，临时工文森特·贝鲁吉亚伙同其他2名工人移开了蒙娜丽莎画像上的玻璃罩，取出了画像，然后把油画卷了起来，藏在了普通的雨伞当中，接着就大摇大摆地带着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士走出了卢浮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正在施工，当时馆内很乱，藏品也被四处移动，所以博物馆方面起初一点都没察觉，法国警方也对这件案子毫无头绪。消息传出，社会上议论纷纷，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造假的行家偷走了这幅画像，这样他就能够把该画的赝品卖给私人收藏者。画像就这样消失了2年，后来人们才知道，贝鲁吉亚把这幅名画一直藏在自己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对贝鲁吉亚而言，把画像藏起来比偷它更容易。2年之后，贝鲁吉亚回到了他的祖国意大利，并把蒙娜丽莎也带了回去。之后他采取的行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试图把蒙娜丽莎捐献或者卖给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乌菲奇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惊得目瞪口呆，但是最后还是急中生智举报了贝鲁吉亚，并因此而获得了嘉奖。然而公众的同情却明显偏向这位爱国的窃贼，而最后的判决也表现出了这种感情。贝鲁吉亚最后只在狱中待了不到1年，这种量刑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艺术品窃贼来说简直是太轻了。这场近100年前的轩然大波最终改变了游客们观赏艺术品的方式，这也正是卢浮宫博物馆今天禁止游客携带长雨伞入内的根本原因。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答案，窃贼们盗窃的物品和盗窃的手段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排名榜首的这个答案不仅具备了以上种种条件，还有更让人称奇的情况发生。答案往往发生在世界名城，所以这第一号答案发生在法国的里维埃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座城市曾经是福尔摩斯集中新探案故事的发生地，这位世界最著名的侦探就是在这里演绎了一段10万英镑的盗窃大案的故事。而1976年的7月，同样在这座城市里，一个罪犯头目导演了一起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盗窃案，比任何侦探小说的情节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主人公叫做 阿尔伯特·史帕盖里。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阿尔伯特·史帕盖里是个犯罪天才，他打银行的主意两年了，最终他居然想到从阴沟当中动手，利用地下的污水管道进入金库，去偷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通用银行的念头。为了找帮手，史帕盖里曾经找过当地的流氓团伙，但是他的想法吓住了这些流氓，所以史帕盖里决定建立自己的犯罪团伙。他找了20多个人，都是各行业的高手，其中有一个鉴定珠宝的专家。这个人知道一旦进入金库后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当然团伙当中必然会有管道专家。经过了一年的精心策划，史帕盖里和他的同伙们来到了地下。他们带下去重达1吨多的隧道设备，每天只挖6英寸的隧道，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干了3个多月，在流经银行的污水管道里挖出了一条直通金库地下的隧道。终于在一个星期五，他们挖到了银行的下面，但是他们还得挖过一堵厚厚的水泥墙才能到达金库里面，这最后的一段必须全靠手工。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才真正的进入了目的地。大部分窃贼此时都会立即开始洗劫，但是帕盖里不是一般的罪犯，他为他的手下带了食物，就在金库里他们席地而坐开始吃喝。吃饱喝足之后，这伙劫匪把金库的门从里面焊死，这样就可以不受打扰，放开手脚的在里头作案。那里的保险箱有数千只，他们只是专心对付他们想要的那几百只，只要他们觉得里面的东西值得拿走，就会把它密封在预先准备好的盒子里，然后放到筏子上，顺着污水往外飘。外面有其他劫营的同伙会把筏子上的东西拿走。窃贼们就这样在金库里头忙活了整个周末，直到周一的凌晨，银行开门时才撤离。当银行官员们发现库门被焊死，就立刻报了警。随后赶到的警察在被焊上的金库门上钻了个小洞，透过小洞他们看见了匪徒留下的一片狼藉和史帕盖里在一个钱柜上留下的几句话，没有武器，没有仇恨，也没有暴力。他的意思是，看看我的杰作，我没用武力，没用枪支，我只用了一个办法，拿了大量的钱，手段多么高明，你们抓不到我。失窃1000万法郎的巨款，这在银行被劫案中是有史以来数目最大的一次，而且史帕盖里及其同伙盗窃的手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聪明绝顶的窃贼后来还做了很多大案，并且每次都成功的逃脱了。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法国通用银行失窃案激起了轩然大波，忧心忡忡的客户拥向银行挤兑存款，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给办案的警方增加了沉重的压力。结果还是一个爱吃醋的妻子帮了警方的大忙。在案发前，她曾经打电话给警察局，希望他们调查一下她的丈夫，他总是在半夜里神出鬼没的。凭直觉，警方人员在案发后去了他的家中，当场抓住了一个同案犯，而这名案犯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抓住了史帕盖里。在法庭上，这位大盗史帕盖里一点都不在乎，他觉得他能应付所有的问题。开庭时，他在审判厅里四处走动，荒谬地回答控方提出的各种问题，用聪明的谎言编造虚假的事实。史帕盖里一边信口雌黄，一边朝着窗户躲去。突然他从窗户一跃而出，他的律师还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想自杀。